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凡素 追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播出的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凡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凡凡。 我是菲妮姐。 菲妮姐不习惯啊，好久没来了。今天为什么这么大面子能把菲妮姐请 过来？其实我不想来的，我没有发言权。 你也少来了，你可多乱七八糟的经历了。你 好期待呀、哦！ 哎，为什么今天菲妮姐和凡凡一块儿来？菲妮、凡凡、凡素， 真的、 啊？所以我就说我不应该来嘛。 全部的开头都是 F A N 啊！ 哎，今天我们要 烦。 多烦，这局外人你别讲话。 昨天是咱们七夕情人节， 哎，要聊这个什么婚姻啊恋爱的话题是吧、就是女生 必经之路吧。 对，必经之路，反正也每个人都有一段血泪史。Fanny 我不知道你这算血泪，反正我是有过血泪史很惨痛的经验。 跨文化恋爱， 今天主要是聊跨文化，就比如说一个大陆人跟香港人在一块，然后香港人跟一台湾人在一块是吧。Fanny 姐是台湾人跟一个香港人结婚，然后我过去是跟一个香港人谈过恋爱好几年啊，最后吹了嘛。然后今天呢，咱们那个凡凡呢，他主要是有很多同学啊， 朋友啊， 朋友啊，然后跟 自己的 委内瑞拉人、俄罗斯人，还有什么 法国人 是吧？一大堆这种跨国婚姻恋爱的故事要分享。春雨呢，你在英国待了很多年，其实也见挺多的，跟英国人。 我有英国的朋友，他们跟老外结婚了，但是其实我真的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发言权。 哎，说句实在话，就是我先说我吧，今天就自曝各自的那个黑历史。 好想听哦。 哎，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当年跟那个香港男孩谈恋爱的时候，很多人问我，他说你们在一起用什么语言沟通，是吧？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对， 我说我们经常就是我说普通话，他说广东话，就好看上去鸡同鸭讲，但是时间长了，你觉得就习惯了，就是这样。 但你们是在香港认识的， 在香港啊？ 哎，可是我见过有这个香港的朋友和大陆朋友在一起谈恋爱，只用英文交流。 那么神奇？ 对， 那估计是那个香港人那个普通话太差吧， 听不懂。 Fanny， 你跟你老公。 我跟我老公，因为我们认识的时候在新加坡，那时候身边的人全部都是讲普通话的，所以我老公那时候就是讲普通话。但是后来他就回来香港，然后后来我也到香港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讲过普通话。从此以后，他就用那广东话，几乎都用广东话，就跟我讲话，对我讲话就用广东话。然后我就尽量用广东话跟他讲，因为那时候我就在香港嘛，我也想赶快学到这个语言，所以就尽量用广东话。但是吵架的时候是不可能用广东话，谁理你啊？谁还在那边？我还在那边翻译翻成广东话了。吵架的时候，他就夸 各说各的， 比而且还要比大声， 而且还要比快。 广东话你一讲歪了之后，就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没有活力， 所以觉得不可以。吵架的时候一定要用自己的母语讲话，对啊。 哎，那你们会因为那种语言啊什么闹过什么笑话吗？ 语言闹过什么笑话？ 就比如说， 比如说 你刚来香港是吧，你要学他的语言嘛。他去新加坡一开始可能普通话也没有那么好嘛。 不知道，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的普通话 已经很好了， 也不是很好，至少我觉得比我后来认识的一些香港人，因为有一些香港人普通话烂到你无法想象。我认识我在新加坡的时候认识一些，他们还是当老师的，在香港他是当老师的，当老师的普通话给差成这样子，我的妈呀！而且差到是他完全没有信心，一开始我还以为他客气，说不会怎么会，就其实没问题。他说不行，真的不行。那你讲，他讲之后好算了，就是你，而且他不是老人家，他是大概30几岁40岁，就是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说哇，真的可以差成这个样子。所以那时候我一开始认识我老公的时候，他普通话已经我觉得算 OK， 就是可以接受。而且你知道刚认识那时候，就对彼此的包容会特别大，就啊， 对， 明明 他说错你就很可爱， 对，明明就长得很差，说已经很好了，哇，你以前没有学过还能讲这样，哇，很棒啊！就刚开始什么都包容了，所以一开始不觉得他有多差，然后到后来 就觉得他很差了。 后来是他回到香港之后，因为真的讲的少、嗯、身边没有人在讲， 对，没环境了， 对，没有环境了，他是真的开始 越讲越差，然后就想我现在国语可以烂成这个样子，他说对啊，怎么会这样 、哎、说实在的我觉得语言不是什么问题，就是 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真觉得他犯各种错误都觉得特别可爱， 对，有时候不说话光比划都觉得特别可爱， 对、 哎、呦怎么会这样也 那以后你们俩回家不用说话了，就比划就行了 我的妈呀， 哎，凡凡，你们说说你们见过的那些有因为语言或者把它拉宽一些，因为什么习惯啊之类的，会发生什么笑话？ 这个好像还真没有。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笑话，我印象中我有一个同学，他信藏传佛教， 嗯， 然后他找了一个男朋友是巴基斯坦人，信伊斯兰教， 嗯， 其实两个人的宗教差异真的非常大，而且按照伊斯兰教的教义，他是绝对不能找信佛教的人， 信佛教，对啊， 对， 那怎么办？ 但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特别的和谐， 嗯， 只是他们的家人特别的反对，尤其是我那个女同学，她的父母，他们在国内是做地产生意的，所以特别虔诚的信这个佛教， 嗯， 好像国内很多生意人都是这样。然后他们就非常非常剧烈的或者说强烈的去反抗他女儿和这个巴基斯坦人在一起，最后也没办法把他女儿弄回来了。当时我们想的时候就是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他们是在麦当劳打工的时候认识的，然后每天那个时候还住在学校宿舍嘛，他会把他男朋友带回宿舍，他男朋友会每天给他这个喂吃的呀什么的，两个人就腻在那个房间里。 他喂吃的，回教徒吃很麻烦的。 对啊对啊，是啊，但是在英国可能没有那个条件嘛，很多时候也没有那么的讲究，再加上我们学校那个地方本身就在英国最大的穆斯林社区， 哦， 所以这些其实都不是问题， 嗯， 我觉得尴尬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穆斯林嘛，然后他们可能有一些特殊的饮食习惯会造成他们体味比较大，所以如果我们每次路过他门口闻到味儿了就知道他们男朋友来了，没闻到就不知道他男朋友来了，所以这个是比较尴尬的， 嗯， 对，我之前倒有一个朋友就是在香港然后读书之后工作，然后碰到了一个香港的男生， 嗯， 然后很帅，然后两个人就在一起了， 嗯， 但是在一起之后呢得知这个男生是一个基督教徒，然后全家都是非常忠诚的基督教徒、 嗯， 然后这个女生就是只能每个礼拜天，以前我们可以约出来，现在已经约不出来， 要上教会， 对对对，嗯，要跟他一起就是学习那些东西，然后我就问他你要不要入教，他就说现在感觉就是不入的话就礼拜 全家人都没办法接受他，嗯， 也不是 没办法那个 好像是局外 那个叫什么合群， 对对对，嗯，好像就没有办法这种沟通啊，跟家里人怎么相处， 嗯， 然后他也很苦恼这种问题，就包括比如说你跟基督教徒他有一些比如婚前不能同居啊，不能有性行为之类的， 嗯， 然后他在香港比如说想跟他男朋友在一起就一起租房子的话，比如说搬出来住的话就很麻烦， 嗯， 我觉得是她男朋友比较辛苦吧，不是她辛苦。不过 也只有春雨能够，也只有你能够讲，我不知道男生到底辛不辛苦。 不过我有，我觉得是挺辛苦的，因为我有一个大学的同学，他当时我去了英国嘛，他就来香港了，然后他当时找的女朋友就是基督教徒， 嗯， 然后他就跟他女朋友一起一家人一起信教了，然后当时其实他在那个大学的时候他已经有过一些， 嗯， 按照基督徒来说婚前不应该有的经历了，但是他后来这个信了教之后呢，反而从那之后到现在，因为他中间已经换过一个女朋友了，但是他现在女朋友还是基督教徒，从那之后到现在就一直没有，我就觉得， 所以他真的很辛苦吗？有可能吗？这种事情就是有可能。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如果说你一开始就是基督教徒，你没尝过禁果，你不会觉得这是一个负担，或者说这是一个不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尝了禁果，然后忽然有一天你因为信了教而不能再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或者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再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相对而言是比较痛苦的， 就等于潘多拉的盒子一被打开之后你就回不去， 对，所以我觉得确实有这个宗教上的差异，还是给很多跨文化的恋情带来很多很多的麻烦。 嗯， 但是咱们主要如果在香港我遇到的哈，就是跟什么香港人谈恋爱还是比较少这种宗教方面的冲突，就主要还是 嗯 习惯吧，或者思维方式，嗯，或者是 我觉得是生活， 嗯， 也我不知道是谈恋爱人会不会遇到，嗯，因为我是已经结婚了嘛。对，我结婚了之后我觉得就是香港人他们对于一些中国传统上面的东西他们反而很坚持的， 嗯， 譬如说各大节日这件事情 一定回家吃饭， 一定要做节，哇， 我以前在台湾，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台湾人其实也是很重视过年啊，或者是某些节日，但是或者是中元节这些，其实是都会有一些比较正规的一些方式去过节，但是一到香港之后，你发现哇，他们 好认真啊！ 重阳节也要做节，然后呢，清明节也做节，然后中秋节也做节，就是任何这个节日，什么叫做节？就是一定是全家人一起吃饭。 对，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在台湾不知道是因为台湾你知道虽然不大，但是至少它南北是有一些距离的，所以不管是什么做这些节的时候，你顶多就家里面几个人啊，会啊，今天中秋节我们在家啊。吃个月饼或怎么样，不会刻意说啊，全部的亲戚一定要来约固定哪一个时间出去聚在一起怎么样，不会这个样子。所以一到香港就哇，怎么上次才做过节，这次又要约吃饭。然后因为我都要上班嘛，然后有的时候因为我先生工作的关系，他很难会出现在这些家庭聚会，但刚刚好他就是家庭观念很重的那种人，所以他每次没有办法出席这些家庭聚会，一定是派我 代表， 就超级我自己一个人跟他全部的亲戚在那边吃。 那要是过年怎么办？ 辛苦你了，菲妮姐。 过年的话， 真的是 两家过年的话，如果吃饭不是很尴尬，你就不能分身。 对，过年没有过年就这样。比如说我今年可能回台湾过年，然后那香港话就提前一起吃饭。然后如果今年是在香港过年的话，我可能就提前跨年一月一号的时候，农历年在香港，然后一月一号就会在台湾。然后因为我们，而且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家对于这些习俗啊什么是很随便的，就是想到就做，不想到就不用做。所以一开始我真的超级不习惯这些，哇，又做节，然后又要出席什么场合，然后扫墓啊什么去，全部人一定要到， 对对对，全体出动， 一定要到。如果今天不到，你一定要提前多几天再跟人家约什么时候到。 对， 所以我一开始，而且。如果是你本身就是一个香港人的话，我觉得可能也还好， 习惯了这一套， 对，也还好。但是我不是香港人，然后我又是台湾人，然后虽然我觉得我广东话什么就是听八九成是 OK， 但是你要讲啊或什么，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啊，就一群人对很累，超级累，然后你又要融入，你又要想办法跟旁边的人聊天，然后你吃饭的时候你又要这边分一点， 就是明明你不想去应付这些，可是你是吧，你身为大家庭的一份子，你又不能去装作，就不能不装作。 对， 可以给芬姐颁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奖吗？ 我没有， 不能这么说，人家发自内心 的， 也不 是 演戏， 我 是 真诚的， 什么话， 我是真诚的。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这个一定要给 Fanny 的老公和婆婆听。 哎，不用听了，我自己讲一讲，单纯分享。 过年就要多发一点利是。 好，这个今天很热闹啊，我们自己先讲了讲自己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好像都是我们在讲吧。 等一会儿还有， 心酸，我要自己累死。 还有这个委内瑞拉的朋友是吧？还有俄罗斯、 对对对 法国的朋友也要分享他们的这个故事啊，非常有意思。我们先休息回来，先听林小姐吧，讲一讲她跟俄罗斯男朋友交往的事儿。现在请问 法国男朋友 啊？林小姐是法国， 西班牙的， 西班牙啊？ 不对不对，在西班牙的委内瑞拉的朋友。 好，那等会儿见啊。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们马上就来听听林小姐跟她讲这位身在西班牙的 委内瑞 拉 的 男朋 友。 他们还在一块吗？ 在一块呢。 啊， 这么盼着人家分吗？ 虽然说他很喜欢中国文化，但是他对我们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中医，我们的中药，然后包括我们一些国内，就是像我的家庭还是算比较传统的，他们就觉得多少岁想结婚，多少岁前最好要生小孩，就是有一个未来打算，他们都是比较有规划的。但是像他们拉丁美洲人和西班牙人，欧洲这些欧洲南部的，对生活的规划就比较随意，他们就比较强调活在当下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国内的比较传统一些家庭，就会对任何事情都会有一个，比如说3年的打算，5年的打算， 像在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就会出现比较大的分歧这样子。然后还有生活上的一些小细节，比如说他也挺喜欢中国菜，很喜欢交中国朋友，但是就是一些比如说具体的生活习惯啊，然后就会有一些不同，这方面会有出现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像你刚才说的这种传统的文化背景导致的生活习惯的不同，你们是怎么解决的？是会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妥协，还是说很多问题就束之高阁放在那儿了，也没有办法解决？ 有一些问题其实我们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小问题吧，双方聊一聊就很快就能沟通得开，基本上都是因为他是一个稍微固执一些的人，然后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比如说今天晚上有一些小争吵，我当天就喜欢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我就不喜欢拖到第二天，我就觉得事情什么都不是事儿，就是如果说两个人真的在一块的话，一些生活上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他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固执，对一些事情他觉得他有道理，他就是肯定有道理的。所以说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不希望就是关系闹得比较僵，也不喜欢冷战，就是恩怨我就一天就可以睡个觉我就没事儿了，所以说基本上都是我跟他先说要我们聊聊那个昨天晚那事儿，然后或者是怎么样，这样子基本上都能解决。但是大的比如说婚姻啊，包括生子啊这些的，基本上都是没有得到解决的，因为这是太怎么说呢，就是我这方面我妥协就相当于说我的家庭之后要为我的一些做法做承担一些后果，所以说我就没有再去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样时间还早，毕竟还有个个把年可以想这个问题。 所以生活习惯上的小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在生活习惯上基本上是没有任何不能解决的问题， 对吧？但是 这肯定是 大的价值观的这个方面，或者说传统的文化赋予我们这些像对人生的规划和安排等等，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没有办法短时间内解决。 对，这确实是，因为这个问题也不是说我们想聊开了就能解决的事儿，就是双方都有一个价值体系在哪儿，你不可能说说服对方，因为一个人说服另外一个人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特别是两个人有不同观点的时候。 哎，然后这个生活习惯都不是问题， 对， 价值观 才是大问题。 他到底生活习惯有什么问题啊？他俩我也没听他具体有什么。 没有，我觉得他讲的这些问题，就不管你的另外一半是哪个国籍的人，就是他是讲的是个性上面啊，或者事情的看法，这些不管你 反倒没有什么国家的标签， 对， 民族的标签，人和人之间都会这样。 对，人跟人之间都会这样。他反而讲的就是那些传统价值上面赋予他的一些责任。我觉得这是就异国情侣在一起才会面对到比较严重，没有办法短时间解决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他讲的 可能就是长远的，比如说你要关系到什么生孩子，或者你怎么样跟家里人，比如说很多人不能接受跟婆婆在一块住，是吧？你说如果中国的这边他是没有办法改变， 你能接受吗？ 我也不希望，但是不希望。可是如果没有办法的话， 对， 那 你还是 对，还是要看 咬着牙也。 对啊，但是你如果换了欧美人或者是吧，他们可能就这个必须 坚持， 对，坚持不能住就是不能住，他不会像我们藏着，哎呦，好像就是这样迁就啊什么的，不会，就是这个可能是比较很明显的。 可是作为媳妇，早晚也得熬成婆呀。 没，对外国人他们不会这样子想啊。 那 对， 那是外国人。我说对于中国人， 他就是对于个人的这个权利，他会非常的坚持，就不会说为了大家族、为了大家庭，我要怎么样去牺牲自己。我这么一个印象哈。要不然接下来再听另外一个女孩的分享。 好，这个是身在中国但是有一个法国男朋友的 Chloe。 好，听听看。 其实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于男女的这种性别角色分工的认识不同，就是他不是说那种有大男子主义那种感觉，所以他对我的个性比较尊重。但是呢，也有其他一个方面，就是说他不会有那种哎，我一定要让你怎么怎么样这种感觉。大男子主义，那他当然有好处也有不好处了哈。好处就是他有强烈的保护欲，然后不好处呢，可能对女性的这个个性可能有的时候不够十分的尊重，他没有大男子主义，所以说他没有大男子主义随之而来的种种关对于女性非常非常照顾和保护的这种欲望。他另外一方面，他就很尊重我的各种选择。 你觉得这个是好处还是坏处呢？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选择吧，就是既然选择了这样的一种观念，那就要接受它的好处和坏处。 嗯， 当然好处是我自己的个性，我觉得不会受到压抑，而且它非常非常支持我自己的事业发展和我个人的一种追求。那另外一方面，那就不能说吃着碗里的看锅里的，是这，我是这样想的。我们从小在中国文化或者是亚洲文化长大的话，你会觉得女人是不是应该被男人保护一下下啊？然后那个有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小女人一下？小女人当然可以了，但是我作为一种，就你可能偶尔的这种需求，有的时候可能得不到满足， 嗯， 或是没有想象的那么满足。 像这个其实应该说是价值观和人生观的一种差异，但是在日常生活的习惯上你们会有很大的差异吗？ 习惯有啊，吃东西啊，吃东西挺麻烦的有的时候，所以就比如早饭，那他就喜欢吃冷的甜的，那我就要吃热的咸的， 嗯， 这个有的时候就有点麻烦，不过解决起来也不困难，反正就大家都吃各自喜欢吃的就好了。 嗯， 还有就是比如说他春节去我家和我家亲戚吃饭的话，那么那个鱼头因为他看到鱼头他害怕， 嗯， 外国人他不吃有鱼头的东西，所以鱼头都离他远远的，而且长辈也不敢不好意思轻易的加东西给他吧，就怕他可能觉得不习惯呐。当然这些我觉得这种方面是可以克服的，比较大的就感触比较深的还是就是刚刚说的那块，对于性别的这个角色分工。 其实他就是觉得吧，虽然老外男朋友非常尊重个性，但是有时候少了那种中国男人特有的大男主义对你的一种保护欲。当然这也是有优点有缺点了，就优点就是你可能更自由， 嗯， 然后缺点就是你想撒娇的时候可能人家不吃这一套 啊。哎，这是个好话题，撒娇和保护。 天下没有难那个完美的事情，你说你想要没有两全其美，你想要 A 就可能 B 就拿不到。 你就比如说像中国女孩那种暗示，碰到男朋友那种我想干嘛干嘛，但扭扭捏捏说你要问到底怎么着啊，没事儿。然后这种呵呵的什么，就是其实很多女孩都是这样，你到可能中国男生还能猜一猜，要粗一点的那种 就配合一下， 对，直男的话根本就哎不懂，那外国人的话更没办法了，他也不是木头脑，对，他就是很直，觉得你就没事儿，没事儿就是没事儿， 对你有什么就直接说。哎，说到这儿。想再听一个男孩的故事啊，咱听了两个女孩，这个男孩呢他找了一个俄罗斯人， 嗯， 找两个而且 这么厉害， 对，然后听他说说跟俄罗斯女孩交往的故事。他印象最深的就俄罗斯人性格就是直接。 这两个是先后还是同时啊？ 先 后先 后，时间都不长，说特别直接，我想要什么，包括这女孩是追的他啊，非常好玩。嗯， 因为那个俄罗斯女孩包括俄罗斯的男孩一样啊，俄罗斯人就是跟中国人不一样，就是他们比较直，很直接，就是说不会像女孩不会像中国女孩那样扭扭捏捏的那样，就是他们就是敢爱敢恨。 怎么个直接法？ 就是喜欢就直接说喜欢嘛，然后直接在一起，当时就没有什么暧昧的过程什么的。 啊，是你追的他还是他追的你？ 真的是他追的我。 怎么能具体说说那过程？ 啊，那次就是我这种人吧，也不会主动去和女孩去搭讪，你知道吗？ 嗯， 然后是在当时是一个学校，但是不是一个系的，在我们学校的主楼里。然后他就是碰到我，当时不认识嘛，他直接把我叫住了，说想认识一下，然后要电话什么的。然后后来就打电话约我出去什么的，就这样。 嗯，他后来怎么说呢？他从什么时候看上你的？喜欢你什么？ 他说觉得很不一样。他说就想，他其实也不是抱着认真谈恋爱或者怎么样结婚的那种心态。他就是想接触一下不一样的东西，接触不一样的人。他觉得我比较怎么说呢，跟他们本地人相比肯定是首先肤色血统都不一样， 嗯， 然后就是觉得比较时尚嘛， 嗯，然后就跟你认识之后就开始，多久开始谈恋爱了？ 20多天我记得，不到一个月，反正 就是， 嗯，认识不到一个月。 你觉得他俄罗斯的女孩就是哪儿特有吸引力呢？ 也是，我就说比较直嘛，就是很直接，就不会那个互相猜来猜去啊，互相那个怎么说，互相扭扭捏捏之类的，不会。嗯，反正那女孩 怎么说呢，就是表面上看着也包括一个宗教信仰也有什么束缚，表面上看着很规矩，其实内心比较狂野。也许就是因为他们宗教信仰束缚的太久了，所以说就是一旦冲破了以后就怎么说呢，就比较放荡也好，怎么说 这个词儿好 就这样反正不太好，找不到别的词了。而且他们对待感情对待感情没有这么认真，真的没有中国人谈恋爱这么认真。 除了 但是现在年轻人好像现在年轻人谈恋爱也是那个怎么说也没有说谈个恋爱都冲着结婚去。但是那边人更甚，那边就是国外的更甚，包括欧美那边就更夸张了，就是谈恋爱就是玩玩而已。两人在一起开心而已。没想过那么多，他们也是不会想到那么多。对， 你说的狂野，你还能想到什么事儿吗？具体的例子什么的？ 啊，那就不方便说了。 很明白。好，这个李萌他就说到跟俄罗斯女孩交往，他后来还讲了一个事儿，就是说可能人跟人交往估计每一对都有每一对的问题，但是你如果把这种婚姻从恋爱上升到婚姻，你可能面对的就不仅仅是个人，就我跟你好就只跟你一个人好，你可能身后还有一个家族整个家庭的那些价值。他就讲了俄罗斯人的这种习惯和思维模式有的是跟中国挺相近的，比如说也很看重这男孩背景有没有钱，买不买得起房车，这些 是 很现实的条件。来听听看他的分享。 其实我跟你说，我本来觉得他们对生活什么的，就比如说咱们中国人之间谈恋爱就会想对方的家庭条件啊、经济条件什么的，结婚要有车有房什么的。我本来觉得他们不是这么想的，但是其实他们也一样，也这么想。 也必须看。 这个是完全一样的，看经济完全一样。而且俄罗斯那边很多俄罗斯女孩都选择嫁到国外去，因为俄罗斯本身很穷，而且他们的那些男孩也都家庭也不太好。现在又经济危机什么的，本身就很穷，然后他们就以嫁到美国为荣，他们特别想嫁到美国去。 就说其实 中国应该是第二选择吧。 但他们会不会普遍觉得中国男人比俄罗斯男人靠谱一点，至少不那么爱喝酒，不那么爱打老婆，会不会？ 对对对对，会这么想，会觉得。 好，我们再休息会儿哈，等会儿呢还有刚才连线的两位女孩讲讲他们的这些家庭又是怎么看待、这个、 哎，你交香港男朋友的时候跟这个婆婆怎么处的呀？ 什么婆婆，还没成婆婆呢。不过你还别说，我跟她妈妈的关系特别好。就是现在分手了关系都特别好。 那么厉害， 非常奇葩的算，这个是很个别的这个案例了。这也跟人有关。那比如说你就聊得来啊，或者她也很关心我现在结婚了啊，你跟你老公怎么样、啊、她一直追问，她说你们什么时候办酒，我一定要来出席。 我以为她要追问你们什么时候离婚呢。 你知道他还给我们送什么蛋糕啊，送什么项链啊，就知道我们订婚嘛。特别特别好。 哇，特别好，真的 特别特别好。所以就是这种， 这应该是在给你男朋友压力， 细心的、 就在给你老公压力， 特别细微的小事儿，你就能发现有的时候就香港人就特别特别温情、这个当然都是个案，我觉得个人也不能代表群体，总之每一个家庭 怎么感觉是这哪是血泪史啊，这明明是这个、 啊、你会在炫耀的 但是跟他的交往跟他儿子就没什么关系了，这是属于我们私人交往，从来不会提他儿子。好，三十台新闻啊，先等一会儿再接着听故事。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贝妮姐， 我是凡凡。 我们两个在礼让，开始要先讲。 没有，你们两个估计还是沉浸在上一段故事当中。 太精彩了，没有听到真是可惜。 哎呀，好了啦，好，这个再来听，林小姐和 Chloe 说吧。林小姐说，这个父母啊，到底怎么样看待这个老外？有的时候你跟老外聊天，你们说英语什么都没问题，但是爸妈听不懂，这个怎么办？ 是吧？ 你的家庭，你的父母，他们对你的这段恋情是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有没有见过你的现在这个男朋友？他们对他的这种印象，或者说对你未来的生活，有没有一些担心？ 是这样的，因为之前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就相当于说我父母对我大学时期那些朋友，因为我当时就有一些国外的朋友啊，他们就会有就是比较开放、比较能接受的一个态度。然后我出国了之后交的一些朋友，包括我现在男朋友，其实跟我那个男朋友认识没多长时间，我们就变成男女朋友。然后我那时候就告诉我爸妈，他们第二天估计就跟我男朋友视频了。就是他们对这个就是交往还是算比较持一个比较开放、比较开明的一个态度。但是他们一谈到就是比如说婚姻或者是就是比较长期的一个打算，他们就会有一些迟疑，或者是他们会觉得这样子的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可靠的对未来婚姻的这样的一个打算。所以说他们就是还是希望进一步了解一下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虽然说他们经常聊天，然后我们也有一个群组，他们就基本上我们每天就是我跟我爸爸妈妈说的话他都能看见，然后或者他想跟我爸爸妈妈说的话我也能看见，这个样子就属于一个算是沟通，双方沟通都就比较透明的一个状况。但是就是说到一些大问题，比如说需要我们全家人商量的时候，然后我父母就希望说我们家庭内部一些商量的事儿，就不要跟暂时先不要跟他说，或者是就是大家有一个决定了之后再跟他说，这样就是还是会就是有一些顾忌吧。 但是如果说你父母对他有顾忌、有担心的话，这个最大的担心是来自哪儿呢？是不是因为外国的这种婚俗文化跟国内不一样，他们可能会觉得未来还会面临离婚啊等等的，还是有其他方面的考虑？ 这个离婚我估计我父母还是不是很担心的、 哦、 他们担心的是他们首先是觉得这个人就是我男朋友这个人他人是很就是不是算懒散的或者是没有责任心的一个人，他就相反他是一个很有责任心，并且对他为了就是想做的事情他是很明确的一个人，就是他们在这个方面还是很喜欢，就各方面他比较细心啊，然后做事情也很懂得节约，很孝敬长辈，这些他们都很喜欢。但是他们就是对他的那一方面，比如说他想等事业稳定了之后再结婚，因为他年纪本身比我小两岁，然后他们就会觉得事业稳定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他们就会我爸妈就会觉得比较模糊，有可能是5年之后，有可能是10年之后，所以说他们对这个日期没有一个很好的把握，他们就会觉得好像跟这个人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个未来，这样就是我父母是这样想的。所以说他们会在这方面有顾忌，说会不会需要等很长的时间，或者是就是自己的小孩有可能跟这个男朋友交往最后还没有就不是以婚姻为目的的一个这样的交往，他们会比较担心。 但是就是因为像我们其实在说的这些跟平常的不跨文化的情侣之间的这些问题其实都很相似，所以其实你父母压根就没有因为他不是我们同一个文化背景的人有任何担心、对吧？可以这么说吗？ 对对对，是可以是这么说的，因为他本身就是我男朋友，他的很多方面他其实是挺像中国人的，就是怎么说呢，他的一些生活习惯啊，包括他就是成长的一个背景啊，然后他还有一个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一个采纳的程度，他都算是比较高的。然后在这方面的话，我父母也会觉得这方面他们比较容易能接受，以后跟他也能用中文沟通，就是他们觉得这方面的文化差异是比较小的。差异就主要在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婚姻啊，就是没有一个定数，就是一旦没有一个定数，他们就觉得有一些不安，就没有什么安全感，我爸爸妈妈。 安全感这个可能 我觉得讲到一个 觉 我觉得讲到这安全感是父母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考量。我觉得刚刚提到就是这些文化或什么的，尤其是我不知道就华人对于如果女儿啊或者儿子娶了一个外国老婆啊，就还是会对他 担心，不知根不知底儿。 对，但担心是担心，但是表面上还是会客客气气啊，然后就是还是会对蛮好，但是骨子里面是会担心。像我妈对我，你看我嫁给一个香港人还不是一个什么外国人什么的，她最大的当时她最大她不希望我嫁过去，最大的一个考量是她觉得我一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会被人欺负你， 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身边，我身边没有任何人，然后娘家人都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他最担心的是这个。所以他那时候想说，如果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人家对你不好，或者是怎么样，谁来帮你？那你这个样子的话，我们这么担心，那我们可以怎么办？所以他那时候是不希望我嫁到太远的地方，虽然香港一点都不远，但他就觉得就是一个距离。所以我觉得爸爸妈妈有时候他们担心的点不见得说，哎呀，这男孩子上不上进啊，或事业这些，我觉得这可能会有。但是另外一点，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尤其是妈妈，像我妈妈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她就觉得她担心女儿被欺负，没有娘家的人可以帮她， 真的是这样。我妈当时也会有这样的担心，所以你一定要让两家人，还真的是谈恋爱的时候你就得见面，就放心，这家人是讲道理的人，不是随便要欺负人的人。 可是你们说的这个例子哈，其实是仅限于大中华文化圈内。你真要找了一个老外，像法国人啊，像这个英国人，他们其实小家庭是小家庭，大家庭是大家庭，分得特别开， 是吧？ 就是我和比如说我是个中国人，我娶了一个外国媳妇，那我们俩的生活跟他的家庭没有 关 系，他整个家人也不会来帮着他欺负我或者怎么样的。所以反而倒是在这个大中华文化圈内，这种联姻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那但是爸妈不会这样觉得啊，爸妈就觉得你人走了，反正出了什么事情， 主要是距离在那边。你一到那边之后，其实就是我觉得两代人对这个外国人的观念也是不一样。咱们可能接触的外国人比较多，外国的信息比较多，对他们有了解，觉得都是人嘛。然后但是家长那边会觉得可能那是个很遥远的物种，会不会？然后你又过去了，更不知道会怎么样。 非我族类会觉得。 对对对对。 好，我们再来听听 Coy 说的，他觉得爸妈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吧？ 对，他觉得其实在他男朋友面前摆的最大的问题，反而是他的中国父母。 我觉得家人是有保留意见，不过家人的保留意见可能不会轻易的表达出来，因为这个可能他们还是会尊重我自己的选择吧。当然他们会告诉我啊，就是说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告诉我，如果你们选择一直生活下去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些方面你是需要有心理准备。当然也不可否认它有其他的好处，那他们这个也是知道的。 但是他在跟你父母的接触过程中，有没有因为文化差异而产生让你父母不愉快，或者说让他不愉快的东西？ 有一些了，有一些了。比如说，那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就是老人，如果是老了的话，可能会和子女住在一起。那对他来说，这个概念就比较难以接受。这方面，我觉得还是需要两个人协商吧。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问题。不过我觉得这个方面对他来说确实也是蛮难以接受的，因为我看到他自己家人，就是他的父母对他的爷爷奶奶也是非常的孝顺，但是呢他们就是不住在一起。对，因为他的外婆最近去世了，然后他的外公按道理来说，那如果是我们中国人的话肯定是接回家里和自己子女住嘛。那虽然他们非常非常的爱他的外公，但最后那个外公还是搬到敬老院去住了，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就比较难以接受了。 你有见过他的父母吗？你觉得如果你要跟他的父母相处，其实问题是不是不会像他要来跟咱们中国的这种背景的父母来接触没有这么难？ 有见过，我在他家住过挺久的一段时间。我觉得对，跟他的父母相处其实很容易，因为他们就不怎么管，说实话。就他的生活是他的生活，他们自己的生活是他们自己的生活，就他们不会说对这段感情有多大的担心，因为他们实在是太个人主义了。小家庭是小家庭的问题，那他们的眼里只要我们俩开心，没有什么他们可以顾及的。所以主要问题还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父母这边对于他的这种接受，因为对我们来说结婚绝不是仅仅两个人的事情。 所以其实对他来说，是不是可能你的父母是如果未来你们要结婚他最难过的一关？ 对，他觉得比较难取悦。 好，这个 中国父母比较难取悦。 对， 是啊， 肯定是的，因为要求比较多，对下一代的这个责任。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啥呢？中国父母比较难取悦，不仅仅存在于跨文化的婚姻，就算本身中国父母也比较难取悦。 是啊，我觉得就是因为对于小孩子的要求，跟就像他们刚刚讲的嘛，就外国人的 的爸妈对他们下一代的要求。你看可能一上大学就把小孩全部踢到外面去，不要一起住，然后各自有各自的生活。 嗯， 但是华人的父母就肯定不是这个样子啊，就算到了大学，就算选工作或者是求职结婚，全部都是家人的意见一定要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嘛。 嗯， 所以因为要参与你的生活，所以就变得事情就变得很复杂。 被你们这么一说，我忽然想起了我几段惨痛的相亲经历。 快快点说，轮到你了。 没有，轮不到我，就是说 哪一段最惨痛出来讲啊？最惨痛的，相亲是爸妈要你去相亲的吗？ 啊，对，是的。不是，是这样的，因为咱们中国的这个文化传统里面，很多时候还是保留了这种相亲的传统，就是父母不仅仅想干涉你的工作学业，甚至你的未来的感情生活和家庭，他们都想干涉。 那可能是最重要的，是吧？ 嗯， 工作你可以换，但是老婆你经常换不太好。 嗯，所以他们就很希望找一个他们认为满意的。但是其实在这个时候，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去考虑你到底对他满不满意。 嗯， 也许这个人仅仅是他们满意，但是你一点都不满意。甚至中国还有一种另外的传统的联姻，就比如说两家都是经商的， 对， 然后因为合作所以两个家庭的子女就互相结合在一起，也存在这种，就现实中是有的， 这应该是豪门才会有的吧。 嗯，所以春雨就是豪门，所以他被逼着要这个明明联姻这样。但是你爸妈要你去相亲的时候，你本身那时候是有女朋友的吗？还是其实就是感情空窗期，所以你爸妈才让你去相亲？ 在他们看来我应该是感情空窗期。 在你们那儿这个普遍吗？就是说 很普遍，很普遍。 嗯， 非常普遍。我算是抗争的比较胜利的。 嗯， 然后但是现在当初我的那些相亲对象们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沦陷了。 就是说完全是父母之命。 对对对。但是还有一个，我知道的还有一个，他也没有那个顺从父母的意见。 嗯， 也是抗争的比较彻底的。甚至中间有一段一个人一气之下出国不回来了，后来又被父母给拉回来的。 你们这是自由恋爱的重灾区。 对啊，你们这山东这民风甚是。 我们这是口梦之乡。 对啊，也不是口老夫。 太传统了吧。你们也他们太是吧，有的时候传统的力量你没有办法去。 不是这样的，我必须得澄清一下。也许仅仅是我们那个小地方啊。 嗯， 不代表整个山东啊。 你看这怕得罪人是吧。 也是。 哎，但是说回来哈，你说这种习惯问题，你要长久之后会不会发现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说思维方式或者价值观。因为我发现我当时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两个人聊着聊着你就会聊政治。当时是那个奥运会，就是火炬接力啊什么的，聊着聊你就发现哎，我原来怎么不是这么想的，或者他怎么会这么想，你就发现互相有没法沟通的地方。 嗯， 甚至他们会对某一些中国大陆发生的事会显得出某一些的这个偏见或者无知。 肯定会 啊。对 啊， 这个也会吵架吗？ 肯定会啊。 港台还好，但是大陆跟台湾或者大陆跟香港，我觉得一定会有这样的冲突。 一定会。而且 你们怎么办？ 我们怎么办？因为通常就如果是我跟我老公的话，我就会据理力争，然后就不停地跟他讲。一开始当初我们刚开始， 你们会争什么？ 当初我们最开始在交往的时候，其实就政治这些东西，是因为你知道香港人普遍来讲是政治比较冷感的嘛。 嗯， 所以很少会提到政治的事情。但有时候就会看到台湾的一些，你知道每次讲到台湾的政治就会说哎，你们台湾就是很乱，立法院一直打架，每次都上街怎么讲。尤其是我第一次去香港，然后那次是跟一群新加坡的朋友，然后还有他就一起去香港，然后就有他一些亲戚啊，就 uncle auntie 啊，还有他妈妈爸爸，那就一起吃饭。然后一听到我是台湾人，当然就讲啦，你知道香港人最喜欢就是觉得好像很了解台湾一样。就说啊，你们台湾 原来香港人也看不起台湾人，台湾人看不起香港人。 台湾的陈水扁呢怎样，都是因为他干嘛干嘛干嘛。哎，台湾政治怎么样，就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就开始发表对于台湾 在你面前发表高论。 对，然后我就对对对，哎，也不是这样，其实很复杂的啦。哎，但是对我们平常老百姓来讲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就内心已经就开始就是不停的拿刀想要杀，但是表面上就是没有。其实就政治这个东西，我们一般人其实也不会理，因为跟我们生活都没什么关系，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就带过。但是内心就觉得哇，就哎，你们怎么这样子看？对，这么无知，然后这样子看肤浅的等等等等等。然后跟我老公有时候 在吵的时候是一种就意识形态上面，一开始他们是政治冷感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争取一些所谓比较上位概念的东西，可能不是什么很实际或者是永远都达不到的一些目的，然后 价值之类的， 对对对，然后他们讲说你有必要这个样子吗，然后搞到整个社会都乌烟瘴气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说你不明白这东西的人就开始会对这个东西对这个东西有争执，但后来慢慢你知道香港这几年开始慢慢在改变，所以就慢慢他一路的这个想法、啊、跟一个认知 被你洗脑 这个观念，我不知道是被我洗脑，反正总之就越走越近，所以我觉得这人是真的会改变的，就连这么你知道他从小到大，从一岁到二十几岁都是这样的观念，在这几年就可以慢慢有调整，所以我觉得就是人在他身上你看到了一个人的成长。 可未来你还可以看到好几个人的成长，是吧？你的子女吧？ 不知道了，总之是这样。 好了，这个跨文化婚姻，其实你说他有很多问题吧，他也不见得就说因为你是来自哪儿，他还是人跟人之间的 交往。我觉得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像刚才芬姐讲的，有一种你的原有的文化或者是另外一个人原有的文化被你的另外一半同化。就比如说我这边有几对是有一个中国人嫁给一个英国人这样的案例，你会发现很多中国人慢慢的就会像这个英国人的他们那种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甚至思维模式靠拢。当然这个也有跟他们可能本身生活在英国有关系，但是你就会发现他们再回来跟你聊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的思维模式对已经完全变成英国式了，你就会发现往往两个人的个性不会完全的保留，反而是真的有一方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潜移默化的改变。 也不一定是改变嘛，反正我之前也问了就是身边一些真的现在在国外然后找了当地的一些外国人一些男朋友，然后他们也说就是感觉好像文化差异现在没有感觉那么明显，就好像你到了那个地方你好像开始已经对那些人就是有一些了解了，所以你知道已经开始可以理解他们的文化。 而且本身你会找那些外国的那些男孩女孩们，可能本身说明他也是比较开放的，是吧？ 对， 思想本来就已经不是那么封闭的人，所以他接受起来也比较快。 对，因为现在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改变，你不可能像三四十年前我们父母那一代去到外国，然后所受的震撼这么大，就真的有这么严重的差异。现在太多，因为国界的这个观念也慢慢在消失啊，整个文化的融合，所以我觉得这种震撼感就是会慢慢的在消弭啊。 反正我觉得现在这个找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的话，这就跟那个 不是什么新闻了。 对，女生用什么国货化妆品和外国化妆品是一样的，就是这好坏其实全都是个人的问题。然后 谁用谁知道。 对，你自己合不合适。 对，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谢谢两位。你还有什么总结的？ 如果大家对于没有听到凡素的血泪史感到遗憾的话，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博上留言。虽然凡素不一定会回复，但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留言的人够多，相信凡素会讲的。 好了，拜拜，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拜拜。 拜拜。